攻读德撒洛尼前书，各种劝言，第四章。此外，弟兄们，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和劝勉你们，你们既有我们学会了应怎样行事，被忠悦天主，你们就该怎样行事，还要更向前迈进。你们原来知道，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。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，要你们戒绝邪淫，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，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，不要放纵邪淫之情，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。在这样的事上，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，因为主对这一切是要报复的，就如我们先前已说过，已证明过的。因为天主召叫我们不是为不洁，而是为成圣，所以凡轻视这诫命的，不是轻视人，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。关于弟兄的友爱，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，因为你们自己有天主受了彼此相爱的教训。你们对全马其顿的众弟兄愿意实行了这事。不过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更向前迈进。你们要以过安定的生活，专务己业，亲手劳作为光荣，就如我们所吩咐过你们的，好叫你们在外人前来往时有光彩，不仰仗任何人。弟兄们，关于亡者，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以免你们忧伤，像其他没有望德的人一样。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，也复活了，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同他一起来。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，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，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。因为在发命时，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，主要亲自由天降来，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。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，到空中迎接主。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。为此，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。